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到一旦选择，一句一句一句一句到一旦回答，命运交叠，季节纠缠，迂回曲折不还原。圆了月，圆了月，美丽的结局，越不圆越难圆，命运的错误。我当过情人，你不相依， 忘了吧，忘了吧，当初的选择，放了吧，放了吧，忧伤的挣扎， 忘了。前进不易，没有选择，全你的角色就站在这个位置，悬崖上吸一口气，我不是你的自由，白云青天向我招手，我也为你接受着命运。我终于找到了爱情故事，一生中也无法彻底忘记。我终于拥有了美丽回忆，飘过来荡过去，永不